哎，皮包是我的。 这才看见 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追车》的片段。常连安先生为相声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啊，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常先生在临终前还表示，我们要把新旧社会比一比，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看一看，想一想对社会应尽些什么样的责任，怎样才对得起党的培养。他不但做到了自己身先士卒，而且还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培养成了优秀的相声演员，其中名声最大的那得算他的长子小蘑菇常宝坤。聊到这儿，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上半段旅程暂告一段落，听一首《一生一个梦》。稍后的旅途中，韩超将继续为你讲述小蘑菇常宝坤先生的故事。诸位稍后见。 秋意浓浓，岁月匆匆，思念像落叶般一层一层，在你心中你是我的天空，不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的快乐之旅要给您介绍的是相声界的一个庞大的家庭，从这个家庭当中走出了十几位相声演员，这就是以常连安、常宝坤为代表的常氏相声世家。之前的旅途当中，我跟您聊了这常家的老爷子常连安先生，下边咱们就来说一说他的大儿子小蘑菇常宝坤。其实说起常宝坤，大家可能还得反应一下，但是要说起他这外号小蘑菇，那就再熟悉不过了。不过他为什么有这么一小蘑菇的外号呢？咱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的四弟常宝华跟我们说一说。 张家口口外呢，盛产蘑菇，口外的蘑菇嘛，那是一宝啊。就这孩子真是我们张家口的宝贝蘑菇啊。后来观众呢到了北市场呢，就有了名字了，我大哥有名字了，咱们看看蘑菇去吧。他不是很小吗，就叫他小蘑菇。你们那小蘑菇呢，是观众的一种爱称。后来呢有人就说你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孩子，你们还变戏法，那还不让他学相声吗？这样子的话呢也启发了我的父亲，所以我父亲呢跟着我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小蘑菇就从张家口回到了天津。等到我大哥十四五岁这个时间，就是拜了我们当时的一位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拜探为师，正式呢学了相声。 刚才是常宝华先生在回忆中提到了哥哥小蘑菇拜师张寿臣先生的事儿。其实就在小蘑菇拜师张寿臣先生的同时，张寿臣先生还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究竟是什么呢？咱们再来听一听常宝华先生是如何回忆当初的那个情景。 让张先生一看常宝坤，哎呀，爱得不得了，说这个孩子呀，张先生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就是说相声的一个坯子，我收他。这张先生主动提出来，我收他。跟我父亲说，可你还没老师，这样得了，是不是？我叫啊，代师收你，你算我的师弟。那么张先生老师是什么呢？八德之一的焦德海。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宝华先生对小蘑菇拜师的那个过程的回忆。拜在名师门下的小蘑菇十分的刻苦努力学习，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都不忘了背词儿。当时的和常家做街坊的邻居们最害怕的就是早上小蘑菇上厕所，因为他要是一在里面背上词儿，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正是他如此用功，才使得自己艺业大进，名声鹊起。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常连安和常宝坤爷儿俩合说的摆挂摊的片段，这是1936年的唱片录音。因为早期的录音技术有限，所以音质显得稍差，但是能让我们从中听到小蘑菇的原音重现，因此也显得相当的珍贵。来听吧。 咱们这个说相声的全说是生意人， 都这么说。 咱们这位手艺

剩下我自己，想着当初的甜蜜，一段美好的过去，那些日子有你真美丽。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夏日一阵雷雨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